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北斗》，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天大亮了，人差不多也快来了，我们得准备一下。 月定堂也换了身衣服，长袍褂子瓜皮帽，脸上已经抹了灰，虽然眼睛还是过分明亮锐利，但只要不直视别人，一般也不会有人特意去观察他。衣裳都是现成的，当初老爷子和老袁两个密谋将东西暂时运来此处存放的时候，就已经把干粮衣裳都准备好了，甚至还有老中青三代的女装，从戏班里买来的簪辫假发一样不缺。老袁缓过一口气，没好气将林叔手里的拂尘夺过来。 给我，你哪有跑腿当徒弟拿拂尘的，旁边凉快。 哼，等会儿是什么章程你得跟我们讲一下啊。 再过一个小时左右，也就是金副市长母亲的吉时，他会亲自扶着灵柩上山到观音庙来参拜。他对外的说法是高堂生前信佛虔诚，家中供奉观音菩萨，每日参拜从未间断。母亲过世当晚，他蒙菩萨托梦，让他带母亲过来此处最后参拜一回。他想为母亲积阴德，所以念念不忘此事，宁可将母亲停灵的时间延长几日，也要过来给菩萨上香。当然所谓梦境都是假的，到时候他在正殿上香祈愿，我肯定得在。灵柩会在观音庙偏殿停留大约一小时，你俩就要在这一小时之内把两口箱子里的东西都放在老夫人尸身下面的空槽里。日本人虽然用它，但肯定也不会完全把它当自己人，我怕等会儿跟他一道来庙里的人里就有市政公署的人，以防万一，我们做戏就得做全套，不能让除了金副市长以外的人怀疑我们。等灵柩上了火车，我也会随着火车一道走，这东西安全抵达北京之日，就是我完成任务大功告成之日。 有个问题，那两口箱子分量不轻，棺材上山下山重量差别太大，不说抬棺的吃力困惑，就是有人在旁边看见抬棺人吃力的表情，肯定也会生疑，这怎么解决？ 我问过了，金副市长说他挑的八个人都是力气很大的，到时候我们就说要让他拿点观音庙门口的土放入老夫人灵柩里才吉利，你们将珍宝放入棺材之后再在上面铺一层薄土。 嗯，可以。 哎呦，我怎么突然有点紧张啊，这万一是真有人在金副市长旁边监视呢，我怕我说话不像个道士，容易露马脚啊。 这时候可不就得靠兄弟我圆场了吗？你不会说话就装哑巴，一切交给我。 这我怎么感觉更担心了。 时间不等人，三人没空多说，老袁赶紧换了一身老道士的衣袍。真别说，他那张脸换了衣服之后又凭空老上五六岁，当林叔的师傅绰绰有余。老袁自我感觉还挺不错，拿枪做事，四处学步，端着拂尘装高人，就是颌下无须有些怪异。没奈何，他捏着鼻子把甄从云的头发剪了些，学林叔那样粘在脸上。为显出年纪阅历，不仅得粘唇上，还得粘下巴。想想死人头发贴着脸，他心里甭提多别扭了。偏生林叔还在旁边指点江山， 面糊不牢靠，你可千万别用手去扯啊，一扯就下来了。我看看，哎，你这粘了胡子也不像高人啊，倒像个老农夫，果然远远不及我呀。还有啊，拿着拂尘别动来动去的，那个正形，你别以为日本人容易糊弄，有些人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比普通人还要深很多，你既然要当道士就得像样。先来跟我背一段道德经吧。 哎呀，你能不能消停会儿啊。 老袁被他念得耳朵嗡嗡直响，恨不能直接把灵书给扔进金老夫人的棺材里去，一起打包下葬，一了百了。但他还是低估了灵书的能量。老袁很快就发现，多年不见，姓林的不仅依旧话多，居然还是个乌鸦嘴。 站在门口迎接上山来客时，老袁忽然回头一问：“ 你口渴吗？”“ 不渴。”“ 哎，怪事儿了啊！我怎么突然渴得要命啊？哎呦，这会儿烧水肯定也来不及了。” 下意识想去摸鼻子，又怕碰掉不牢靠的胡子，怎么都觉得别扭。老袁从没像现在这么紧张过，他觉得可能是自己从来没办过需要装神弄鬼的角色。从前假扮自己兄长的时候，往老爷子那儿一杵，黑着张脸半天不说话就行了。寻思半天，老袁找到原因了。 你刚才话那么多，这会儿怎么倒不吱声了？ 你不是不让我说话吗？ 说说说说说。我可告诉你啊，那些骗人的话我说不来，等会儿该你开口还得你开口。最主要的是把金老夫人安全运上山，再安全送下山。人家把老母亲都借出来了，咱不能出岔子啊。 嗯。 牙疼呢？ 我怕胡子掉下来。 嘿，你。 老袁开始觉得把希望压在灵叔身上是个不靠谱的行为。但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 来了。 老袁已经看见金副市长。他与一名年轻人走在前面，后面还跟着管家，最后面则是八人抬棺。山路不算崎岖陡峭，像金副市长这种年过天命的人，一根文明拐在手，虽然有些气喘，也算是从容有余。 停！ 抬棺一人高声喝道，八人停住脚步，但棺材并未放下。管家一溜小跑上前，先问老袁他们：“ 道长，可有板凳？要四个。”“ 有。”徒儿，快去拿来给几位居士。 好嘞，师父。 他转身入内，不一会儿就拿出四方大小一样的板凳，整整齐齐摆在棺材下面。八人这才将棺材轻轻放在板凳上。时下出殡，未及目的地落棺则视为不吉。金老夫人虽然是到观音庙来还愿，却也不是到这里来下葬，自然还是要有所讲究的。老袁赶忙上前一步，对金副市长稽首行礼。 哈哈哈哈，金居士，许久不见，别来无恙啊。 托道长的福，还好。哎，就是年纪大了，上山不中用，走几步就喘得不行。我来介绍啊，这位是宋先生，市政公署的大红人，真正的前途无量，弄不好过几年我也要靠他提携。道长你可得好好招待啊，说不定宋先生一高兴让人拨款把你这观音庙给修了。 啊，金老过奖了。 被点名的宋先生20多岁的年纪，西装革履，一表人才，从上到下只差没明晃晃写着权贵子弟留洋精英。对方闻言露出含蓄矜持的笑意，蜻蜓点水，疏离有礼。乍看这人，林叔怎么都觉得眼熟。片刻之后才恍悟，这位宋先生不就是活脱脱不久之前的岳定堂吗？还是在翡冷翠舞厅里久别重逢的那个岳定堂。那时姓岳的不苟言笑，浑身由表及里散发出上等人的精英之光，与现在在偏殿戴着瓜皮帽老老实实装鹌鹑的岳定堂判若两人，云泥之别。几人稍作歇息，金老夫人的棺椁被送往偏殿暂作安置，那八人先行去了半山亭子等候。 哎呀，今日天气甚好啊，连视野都开阔了。 啊，是啊，前几日阴雨连绵，远处的山都看不到了。 哈哈，可若没有前几日的阴雨连绵，这山中新秀丽的景色也显得没这么珍贵了。 金副市长看上去颇为悠闲，还有心情负手远眺赞美群山风光。宋先生年纪轻轻，自然是没有那么多伤春悲秋吟诗作对的心思。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就当先抬步跨入正殿。老袁带要陪同，却被他阻止。 宋先生初次来此，我理应陪同才是啊。 啊，不用麻烦，老道长还是陪着金老吧，这个小道童陪着我就成。 老袁第一反应是，为什么林叔跟自己同辈人，唇上还沾了假胡子，道童就道童，前面还要加个小字，而他就是老道长。随即他意识到正事，林叔留下意味着他就不能去偏殿帮忙了，那里只剩下月定堂一个，能否短短一小时内把东西都转移到箱子里。再看林叔却没表现出什么异样，嗅着手朝对方微一躬身。 宋先生想看点什么？ 随便看点什么都行，金老要在正殿上香我就不打搅了，你带我四处走走吧。 庙后面有明清两代文人留下的碑林，小道带您去看看吧。 也成。 两人一问一答，渐行渐远。老袁一颗心悬在半空，不上不下盯着他们的背影好一会儿。 你那边准备好了吧？ 都安排好了。这位宋先生是？ 其父在市政公署身居要职，他名义上是他父亲的秘书，家里也是有背景的。昨日听说我要过来上香还愿，突然就说要跟过来看看，说是自己从未来过此处观光，我也瞧不出有什么异样。小心些就是了。 老夫人什么时候回北京？ 夜长梦多，今晚就走。我已经给你订了三张票，到时候你们以金家随从的身份走，到了北京会有人接手，你们就不用管了。 金居士里边请。 哎，好。你那朋友没问题吧？ 金老放心，那是我的生死兄弟，嘴皮子也利索。 好。 老袁嘴上让别人放心，自己却实在放心不下，恨不得把耳朵拉长个几十米，去听听两人到底说了什么。 多人小说剧《北斗》，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